洋洋，高高兴兴，圆圆满满，热热闹闹，红红火火，浓烟翻滚，烈焰飞腾。 哎呦呦呦， 啊， 说着火了呀？ 啊，他这么说不是热闹吗？ 哦，这就行了、啊。我还有个小小的要求， 您说， 希望您把这个气氛能给我挑起来。 没问题， 啊， 咱们现在就开始啊。 哎、 我这还有个道具， 这 专业的就是专业的 啊， 看见了吗？ 一会儿随时准备。 哎，这还有你一个呢。 嗯、 哎， 有、哎、新郎的， 哎、 我得来这一。 哎，这个新娘的，我看哪个？ 哎，您给我给我。我这个 带俩， 一人身兼数职啊。 啊， 嗯、 这叫 我来这面。 嗯、 啊，这多般配，我们俩看 好，雌雄共体。哎、现在咱们就开始。 对， 哈、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各位在座的潇洒的先生、高贵的女士、英俊的小伙、漂亮的小姐，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台湾同胞们、海外侨胞们、各位在场跟不在场的第一、第二、第三世界的广大人民群众同志们。 您听人家嘴皮子， 欢迎您前来参加常亮的葬礼。 哎，葬礼啊，婚礼啊， 婚礼，欢迎您前来参加常亮一个人的婚礼。 哎哎哎，啊。怎么一个俩人婚礼啊？ 啊，是俩人，他那个我不知道你媳妇叫什么名字， 你随便说一个， 随便说一个， 代替一 下。你早说呀！ 啊， 欢迎大家前来参加常亮跟拉登的结婚典礼。 哎呦，我娶一恐怖分子啊！ 不是，我不跟你说，我不知道你媳妇叫什么。 您把这事让过去吧， 接着往下说。 往下说， 不是跟大伙儿说呀、 嗯， 他这个结婚典礼不是一般的典礼， 那是， 那是一个具有与时俱进的典礼，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 嗯， 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 嗯， 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 嗯、 最让我们意想不到的是， 怎么着， 这居然是由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组成的婚礼， 哎、多新鲜呐！ 啊， 这俩男的，那不叫说相声吗？ 对对对，哎。我想作为新郎常亮一定非常的高兴吧， 你来了这么多亲朋好友 啊， 我能不高兴吗？ 哎，在座的可以称得上是八方来客， 我朋友多， 但甭管您是南来的 啊， 北往的，大陆台湾香港的，走东的串西的，坐车开车打的的，教书的，上学的，马路旁边修鞋的、啊、上班的，打工的，自由市场卖葱的，开公司的，当老板的，贪污腐败判死缓的、 我认识都什么人呢？我跟您说 啊，今儿来的一位坏人都没有。 对对对，在座的每一位好朋友都是您的同学、同事、亲朋好友， 都是好朋友， 跟新郎新娘都有着各种各样千丝万缕的关系， 关系都不错。 但我敢保证 啊， 没有一位跟新娘子有不正当关系的。 这废话 啊， 有一位我揍一位。 喂。您站好了，站好了。首先，我为您介绍一下新郎，那可以说是英俊潇洒、风流倜傥 啊， 是这么一位真真正正、完完全全、的的确确、如假包换的小帅哥。 啊，有点过。 我告诉你、 啊、 一点都不过， 是吗？ 在你身上 啊 充满着魅力呀、 啊、 朋友们你们知道吗？ 嗯， 想当初著名歌星李娜， 嗯， 就是因为她退隐歌坛出了家了、英国王妃戴安娜因为她情急之下出了车祸了，一代天王张国荣因为她彻底绝望跳了楼了。 你为什么 啊？ 就我这模样她值当的吗？不是，你 他妈再这样，咱们说说新娘子。 我这 说说新娘子，那可以说是婀娜多姿、妩媚动人 啊！ 想当初著名歌星就是因为她。 别 啊！怎么着？ 再说不定谁倒霉呢？您看清楚了 啊？ 我媳妇儿， 嗯， 她长得不好看。 嗯，在你眼里你媳妇儿不漂亮 啊， 在我们大家伙眼里，你媳妇儿天下第一美女。 是啊， 那当然了。 不是，她是大高个儿， 那叫亭亭玉立。 她是小矮个儿， 小巧玲珑啊。 她是大胖子， 雍容华贵。 她是小瘦子， 袖珍美人。 她皮肤黑， 流行肤色。 她一只眼有毛病。 丹凤朝阳，啊，怎么样？ 他没鼻子， 没鼻子， 对， 一马平川。